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12课，重点语句是 いつ日本に来ましたか？ 什么时候来的日本？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今天安娜住的留学生宿舍正在举办晚会。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12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いつ日本に来ましたか？ 什么时候来的日本？ ロドリゴさんはいつ日本に来ましたか？ 3月に来ました。 もう日本の生活に慣れた？ まあ。 我来讲解一下。小英问罗德里哥， ロドリゴさんはいつ日本に来ましたか？ 罗德里哥，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日本？ ロドリゴさん 是在罗德里哥后面加上了敬称さん。 いつ 是什么时候？ 日本 是日本。 に 是表示场所、时间或状况等的助词，在这里呢表示移动的方向。 来ました 来了，它是动词。 来ます 来的过去形。 把动词的ます形变成过去形，是不是只要把ます变成ました就可以了呢？ 嗯，是的。 いつ日本に来ましたか？ 什么时候来的日本？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罗德里哥回答说： 三月に来ました。 三月来的。 三月 是三月，在数字 三 三后面加上了表示月份的 月。 に是助词，在这里表示时间。 来ました 是来了。 能不能介绍一下表示月份的说法呢？ 好的，月份的说法呢，就是在数字后面加上 guts。不过在说月份的时候，四、七、九这三个数字呢，要读作 四、七、九。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一到十二月的说法。 一月是 一月。 二月是 二月。 三月 三月。 四月 四月。 五月 五月。 六月 六月。 七月 七月。 八月 八月。 九月 九月。 十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一月。 十二月 12月。 好，我们再来看绘画内容。小英又问罗德里哥， もう日本の生活に慣れた？ 日本的生活已经习惯了吗？ もう 是副词，意思是已经。 生活 是生活。 日本の生活 就是日本的生活。日本の生活に的 に 在这里是表示状况的助词。 慣れた 意思是习惯了，是 慣れます 习惯的过去形，表示完了。 诶，慣れます的过去形不是慣れました吗？ 嗯，慣れた是 慣れました 的较为随意的说法，因为罗德里哥是学弟，所以小英用了这样的说法。因为慣れた以他结尾，所以叫做他形。把他形的句子变成疑问句，句尾可以不加か，只需要用声调来读就可以了。 慣れた？ 罗德里哥回答说： ええ、まあ。 嗯，还行吧。 ええ。 表示肯定，意思是是的。 ええ、まあ。 是一种比较暧昧的表示肯定的说法。好， 我们再来听一遍第十二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いつ日本に来ましたか？ 什么时候来的日本？ ロドリゴさんはいつ日本に来ましたか？ 3月に来ました。 もう日本の生活に慣れた？ ま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我们学习了动词的他形，我还想再详细的了解一下怎样把 mas 形的动词变成他形。 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动词的他形就是以他或的结尾的活用形，表示过去或完了。下面呢，我来说明一下怎样把 mas 形变成他形。基本的变换模式是把 mas 变成他，比如 慣れます 变成 慣れた。 慣れます这个动词 mas 前面的音节是 le， le 的母音是 e。像这样 ,mas 前面一个音节的母音是 a 的动词，以及是 e 的一部分动词，属于这个变换模式。还有一种变换模式， mas 前面的音节也要发生变化，例如 集まります 集合这个词， mas 前面的音节是 li， 要把 li mas 变成促音加上它，集まります变成 集まった。 mas 前面的音节是一七的时候，也要变成促音加上它。mas 前面的音节是咪、ni、vi 的时候，要变成嗯的。例如， 読みます。 读变成 読んだ。 好，我们用口诀来记一下。mas 前面的音节是 ki 的时候，要变成 ita。 聞きます。 听变成 kita。 mas 前面的音节是 gi 的时候，要变成 ida。 急ぎます。 抓紧变成 急いだ。行きます。 去是一个例外，要变成 ita。 这部分的口诀是。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 好像很热闹啊。 对，形容很多人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样子，可以用这个说法。 ワイワイ。 ワイワイ。 类似的说法还有 ガヤガヤ， 形容更为喧闹的场面。怎么样，这个词听起来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呢？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ワイワイ 和 ガヤガヤ。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我做的泰国咖喱特别受欢迎，日本也有咖喱饭，听说小孩子们都很喜欢。好，听众朋友，第十二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いつ日本に来ましたか？ 什么时候来的日本？ 下节课晚会还将继续， 欢迎您到时收听。